表示，在防疫要求之下，所有工作人员要实名登记，之前要接受检测，并且提供阴性检测结果，场内不能够进食，要安排工作人员前往一个固定地点进食。七日的饭盒供应等亦都要透过主办单位预订。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彭志铭说，部分书商早前曾经开会同有共识，不会放置和售卖可能违反国安法的书籍，以免惹上麻烦。由于他们不清楚法例的红线，所以不止政治书籍，而一些内容较敏感的书籍，例如有关六四事件、反修例事件，甚至时评书籍都不会带到书展售卖。他形容书展是政治书已清零，又说参展商已经期待书展很久，希望执法部门高抬贵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是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63点，升448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9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5.5元，升21元；美团295元，系升9.8元。阿里巴巴205.2元，升7.8元；港交所506元，升3元；盈富基金28.48元，升3.8元；小米集团27元，升3.5元；吉利汽车25.4元，升1.25元；快手158元，升8.5元；中国移动47.45元，升7.5元；友邦保险97元，升2.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64，瑞士法郎8.481，澳元5.813，加元6.228，新西兰元5.427，欧元9.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8点，升14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79美元，卖出180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交通意外。浅水湾道近住丽景道有交通意外，而家浅水湾道近住丽景道一段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香岛道近住秀山村道。重复一次，就是浅水湾道近住丽景道一段是有交通意外，而家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香岛道近住秀山村道。另外，七潭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湾位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公主道近亚皆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都是车多，龙尾就排到九龙城会选处。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路道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一段是挤塞，龙尾安定村。

即係佢哋喺到港二十一日之前咧，曾經喺嗰個地區即係逗留嘅香港嘅居民咧，其實嚟到即係基本上啊，佢哋係應該而家係冇飛機咧，係可以嚟到香港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影響咗即係菲律賓啦，同埋咧印尼咧嘅外佣供應啦。咁除咗係外佣工會咧，佢哋話個持續有一個供應嘅短缺，令到佢哋嘅薪金咧越扯越高之外咧，最近亦都有報道咧，就係話有菲律賓嘅駐港領事館咧同香港嘅官員傾過相關嘅問題喎，郭富維。 係啊，嗱報道咧其實就係有關咧菲律賓領事館咧就透露啊，自己咧曾經同香港政府開會啦。咁個會面內容咧係要求港府將菲律賓咧由極高風險，即係頭先所講啦，而家冇飛機嚟香港嘅 A 1指明地區名單入邊去移除，並且咧係俾翻咧佢哋嘅用工咧恢復嚟香港工作。咁菲律賓總領事館咧，其實就甚至喺報道入邊咧引述咗港方嘅回應，就話明白咧呢個問題係好重要嘅，就話咧初步有計劃咧容許一啲打咗針嘅居民同埋工人咧由禁飛地區嗰度飛翻嚟香港，但係咧細節咧就仍然未敲定。咁不過呢一個消息咧，當傳媒再去向呢一個食物及衛生局即係負責嘅政府當局去查詢嘅時候咧，局方似乎就冇證實到佢哋係咪有計劃咧研究呢個方向，只係話咧政府係會繼續密切監察不同地區嘅疫情、新型變種病毒嘅流行程度同埋接種疫苗嘅進度以及出境人數嘅變化咧，視乎情況去調整咧呢一啲地區到港嘅人士嘅登機同埋強檢要求。 嗯，系啊，其实我哋曾经咧就查询过劳福局啦，同埋食卫局啦，都尝试了解咧，究竟啊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嗰边，佢哋话同香港嘅政府部门见面，系同香港嘅边一个政府部门见面咧？咁同埋究竟菲律宾驻港总领事馆佢哋所引述嘅资料咧是否正确？咁但系得出嘅回复就系刚才咧高福慧都有讲到啦，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嘅一个统一嘅回复嘅。嗱，不过高福慧喺考虑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似乎就系可能都要考慮到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就是究竟打了兩針疫苗之後是不是真的確保到那個的安全性，然後就可以讓他們入境呢？我想這個應該會是公共衛生專家比較關注一點。當然在於一些僱主或者是外佣中介來說，他們就會關注香港的外佣供應。 特別你頭先咧有提到關於機場嗰個防疫考慮啊，大家都留意到咧，最近我哋香港咧出現有幾宗，即係原本係源頭不明啦，但係後嚟咧都即係揾到一啲流行病學關聯嘅個案咧。一單咧就係機場嘅南地勤，咁而最近期嘅一單咧就係咧一個喺機場停機坪工作嘅一個搬運工啦。咁佢哋即係兩個都係咧一啲同機場相關嘅確診個案，並且咧都驗到咧係有變種病毒株咧係喺佢哋身上面出現，咁所以你話啊係咪打咗針咁咧就呢一啲人去入境就係一定安全，並且嗰個風險咧係一定唔會帶入嚟我哋嘅機場，而再由機場咧可能係進入到社區咧，咁相信呢個就真係要揾啲公共衛生專家咧同我哋講下當中有啲咩要留意啦。 咁但係當然即係譬如外佣工會嗰方面咧，即係啲僱傭工會嗰方面咧，佢哋亦都係。要求咧，系港府咧准许已经接种疫苗嘅外佣咧优先入境咧，缓解雇主嘅压力嘅。啊，对于佢哋呢一个建议同埋睇法，你自己有啲乜嘢嘅评议咧？公共卫生嘅考虑同埋外佣嘅供应与舒缓，香港嘅双职嘅家庭啦，即系佢哋唔少一啲照顾嘅要求啦。咁你又点样去衡量当中嘅利同埋弊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讲讲咧你嘅情况噶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唔少做咖啡师嘅朋友同萧叔叔倾开偈咧，都发觉佢哋话。有時啲客人咧嚟到嗌飲品嘅時候咧，有某啲字嘅讀音咧係會讀錯咗少少嘅。咁當然有時就冇乜所謂啦，但係咧有時係會造成咧溝通上嘅障礙嘅。最常見嘅例子咧，我聽朋友講咧就係咧 mocha 係一杯朱古力咖啡啦 ，OK， 有朱古力啦，有 espresso 啦。 咁 Mocha 有啲人咧 MOCHA， 有啲人咧因为见到 CH 咧，佢就会将佢读成咧 cha 就变咗 mocha 咁样。事实上咧就净系一个 K 音嘅啫 ，mocha 就更加唔好将佢同呢个抹茶捞乱。我哋日本嘅抹茶叫做咧系 matcha，OK、okay？ 而朱古力咖啡系 mocha。好，今日讲到呢度，听日继续讲同咖啡有关嘅英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咁啊，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有冇一啲嘅外佣雇主啦，又或者系你系希望咧聘请一位嘅外佣嘅帮手照顾你嘅家务啦，又或者系照顾长者啊，甚至系即系小朋友啊吓 ，B B 啊咁样。咁你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又或者如果你而家即系已经系聘请紧外佣嘅，喺个薪金上面啊，有冇一啲嘅显著嘅变化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高科维啊，不如我哋就揾嚟一位即系外佣中介嘅熟悉呢个行业嘅人士咧，同我哋讲讲佢哋嘅诉求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雇佣工会嘅主席陈东峰嘅，陈东峰你好， 系各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吓，陈东峰，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而家香港咧大概有370,000名嘅外佣啦，当中咧占咗90%咧都系菲律宾同埋印尼嘅。咁譬如以菲律宾而论啦，佢个比例系占几多啊？ 菲律宾咧就大概200,000宗啲，印尼工人就150,000多啲。咁啊，净系呢两个国家咪其实已经差唔多接近360,000啦，剩翻少少几千先至系其他。呢个少数国家咧， 咁其实你哋都唔系第一次讲咧，有关于即系香港嘅外佣嘅供应问题啦。咁但系你哋咧最近亦都再列举一啲嘅薪酬数字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嗰个变化系点样咧？特别就系自从喺四月同埋系六月啊，菲律宾同埋印尼嘅航班咧相继系禁止嚟香港之后咧，佢嗰个薪酬有冇一个再显著啲嘅变化咧？ 系有嘅，咁啊，即系呢个薪酬嘅变动咧，其实就由旧年即系话开始菲律宾同埋印尼嗰、那个招募工人咧开始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就不断上升。咁当然啦，去到4月20号菲律宾停航，同埋6月22号之后咧，印尼停航咧，咁就会令到嗰个要续约转雇主。嗰啲工人同雇主之间嗰个薪酬嘅变动咧，系会更加明显。咁但系根据我哋会员一般嘅统计啊，大概而家个平均嘅薪酬咧，就去到5,500蚊至到6,000蚊不等。咁就即系话咧，如果你想同屋企嘅工人续约，或者你想聘请一个新嘅工人咧，理论上如果你俾少过呢个数咧，就比较困难啊，比较困难请到一个合资格嘅工人。 嗯，呢、這 个系薪酬啦吓。 嗯， 另外咧就系嗰、那个正因为佢嗰个最终嘅原因系嗰个供应少咗啦，即系由出边入嚟嘅工人嗰个供应少咗，而令到本地工人咧，就除咗薪金嘅变动之外咧，另外一个比较明显嘅就系话，佢对嗰个工作条件咧，亦都系提高咗嘅。即系譬如以前咧就同公公婆婆同婆婆啊，或者小朋友瞓一间房冇所谓啊，或者系即系照顾两三个小朋友加埋老人家佢都冇所谓。咁而家咧，即系而家其实就3到5个工人系抢一个 3到5个雇主 抢一个工人，咁所以咧令到个工人咧就自然 要求都高咗啦，即係冇自己房間啦，太多小朋友啊，或者有照顧一啲即係行動不便嘅長者咧，咁佢都會遇到好大嘅困難啊。咁呢個係一個供求失衡嘅一個直接嘅結果啦。 陈东方话见到咧，你早前喺记者会嗰度都形容咧，其实而家系有大概5000名嘅外佣咧，系因为呢个疫情嘅问题咧，就滞留咗而唔能够嚟到香港啦。咁其实你嘅建议系唔系应该系容许只要有呢啲签证，并且系打咗针嘅工人，其实就可以嚟咧？咁而呢5000个工人入边咧，其实据你自己嘅估计或者掌握咧？接種曬兩劑疫苗嘅工人，其實又嗰、那個百分比又係幾多咧 ？OK， 嗱，我哋嗰日喺即星期日啦，就公開要求政府咧，係俾嗰啲接種完成接種疫苗啊，所謂完成接種就打咗兩劑而且過咗14日嘅嗰啲工人咧，先行入境，即優先入境啦。咁呢、這個要求咧？因为咧就无论菲律宾或者印尼咧，其实佢系差唔多5月尾6月头咧，先至开始比较大批量咧系俾工人去接种疫苗嘅，所以咧喺目前为止咧，多数就算有打咗疫苗，都系打咗第一针啫，第二针就好少好少。咁打咗第一针咧，我估都系即系大概一，因为由差唔多6月中先开始，到而家都系2-3个星期啦，即系大概系当地。根據我哋同當地嗰個僱傭中介溝通過，都係大概20%工人咧係打咗開始接種啊。咁你話接種完兩劑疫苗嘅就相當之少啦，應該係少過10%噶。 你剛才提到其實菲律賓當地開始大規模的疫苗接種計劃可能那個時間都是比較近期，其實我們留意到菲律賓衛生部的網站，其實它都分了不同工種類別的人士，他們能夠接種疫苗的那個優先次序其實是不同的，譬如見到第一類當然就是一些前線的醫護人員，但是當講到一些是會去海外那裡工作的一啲嘅家庭佣工咁样，咁其实佢哋嗰个排名嗰个次序，据你了解系优唔优先嘅咧？佢哋要喺当地揾到疫苗打，又易唔易嘅咧？ 嗱，佢之前啊，其实我哋4月嗰阵时咧，就已经同领事馆开过2次会，当时领事馆同我哋讲话，根据佢同菲律宾卫生劳工部门接触，当时啊4月嗰阵时。外出無工的呢啲工人嗰、那個排列嘅次序係排喺第10位嘅，基本唔知有排都未輪到佢哋啦。咁後屘我哋極力去游說之後咧，就喺5月27咧，就菲律賓有一個叫做跨部門小組。這個跨部門小組就統籌成個國家即係抗疫嘅各種措施啦，就正式通過一個決議。這個決議就係話喺未來4個月之內咧，有機會出國嘅就排喺 A1 啦。即话系所有排行嘅嗰个列表入边咧，系排喺第一位嘅。咁啊，所以有呢个决议之后咧，就当地嘅雇佣中介咧，就已经开始可以通知工人或者系安排工人去相关嘅部门咧去接种疫苗嘅。咁亦都有啲人系即一去到咧，只要出示佢个签证或者出示佢个雇佣合同咧，就已经可以帮佢接种嘅。 不过陈东方，我头先听你所讲嘅，即系已经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嘅外籍即系准备出去打工嘅用工嘅数字啦。其实就算系即系香港啊，真系系俾佢哋打齐两针就可以俾佢哋入境咧，其实都唔会咁快可以增加到香港嘅外佣供应，因为你头先所讲嗰个数字系20%嘅啫，吓，即系都相当少嘅啫。 佢而家5-6千滞留，就算即系话。当佢政府宣布话听日就可以飞嚟得嘅，最多嚟得嘅都系得嗰几百个嘅咋，即系1成2席。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我哋系希望佢系有一个计划，等到无论工人又好，雇主又好，见到一线希望咧，咁就因为而家嗰5000个工人冇嚟到， 就唔係淨係影響嗰五千個工人，好多僱主或者一個公眾有一個誤解，其實佢係影響緊37万僱主嗰個心態。哇！而家工人嚟唔到，我就算我屋企有一個工人，我想同佢續約，我都已經開始有啲擔心啦。即係佢肯唔肯做，同樣嘅人工，佢接唔接受？呢個就係嗰個心理嘅嗰個影響。咁如果佢見到唔係喎，個個月有几百个慢慢嚟咧，咁佢呢個壓力咧就會少好多嘅。 咁但係我哋都要考慮嗰個公共衛生嘅角度㗎，因為而家就算話即係打咗兩針嚟講咧，其實公共衛生專家都會有一啲嘅保留喎。 OK， 嗱，關於呢個公共衛生，當然我就唔係衛生專家啦，但係我就嗰日喺招待會咧，我都有少少嘅數據咧。咁就第一，即係譬如以菲律賓呢個國家嚟講啦，菲律賓而家咧就嗰、那個每daily 啊，個 daily infection 每一日嗰個染疫嘅人數咧係5000个啦，咁就同四月中當時政府關閉大門嘅時候咧，12000几个咧，其實係跌咗成5-6成嘅，即係話嗰個佢控制係有效果啦。OK， 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我亦都列出一個表列啦，即係將嗰幾個同樣列為極高風險，所謂 A1 嗰組嘅國家啦，譬如印度、菲律賓， 係其他嘅國家幾爆啦，係 同埋英國， 係 原來咧每100个人咧染疫最高嘅係英國，係每100个人咧有7.8个人係染疫嘅。 明白，多謝你陳東方講咗一啲嘅數字咧，去支持你嘅要求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议案，悼念刺警案死者梁建辉，及后撤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对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声明表示哀悼。认为暴徒为香港牺牲，差不多要向对方致敬，认为是令人非常发指。他说作为行政长官、港大校监，甚至普通市民都非常愤怒。他又说对于有大学学生评议会，这么多的学生代表做出这个行为，为这间大学感到有些羞愧。林郑月娥认为大学应该继续事件跟進，如果警務處覺得有跟進空間，亦都同意由執法機關跟進。他說不會介入干預事件，由有關方面認真處理。香港書展明天起1年7日在灣仔會展舉行，參展商之一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表示，在國安法實施之後，部分書商早前曾經開會和有共識，不會售賣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書籍。由於他們不清楚法例的紅線，所以不止政治書籍，而一些內容較敏感的書籍，例如有關六四事件、反修例事件，甚至時評書籍，都不會帶到書展售賣。他形容書展是政治書已清零，又說參展商已經期待書展很耐，希望執法部門高抬貴手。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說，大會並沒有預先審查書籍的機制，亦都無力審查，展商應該知道界線，如果不清楚可以向相關部門查詢。他又說沒有聽到相關部門會入展館預先審查書籍，亦都不認為書展內會沒有政治書，但是如果違反國安法，有關書籍就不應該在書展出現。前年元朗721事件5人經審訊之後被裁定暴動罪及有意圖傷人或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罪成，另外有2人早前已經認罪，區域法院今朝完成4名被告求情，聽日會處理另外3名被告的求情，案件將會在今個月22日判刑。 法官話：發生喺月台同車廂部分嘅案情係最嚴重，又表明對早前已經承認暴動罪嘅被告考慮判以高刑期。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属于输入个案。患者今个月九号从柬埔寨抵港，被验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早前确诊的机场搬运工人，基因排序显示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但系同另一名上个月确诊个案，同样涉及 Delta 变异病毒株的机场地勤，并唔吻合。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搬运工人同其他四宗来自俄罗斯的输入个案的基因组有关，他们属于货机 RL9933， 调查发现患者曾经到该航班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晴酷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安定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另外喺油麻地，因为棚架倒冧，西贡街近住志和街一段啦，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啦，正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就系西贡街近住志和街，因为有棚架倒冧啦，嗰一段系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至于较早时喺南区浅水湾道近住丽景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而家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啦，有待消散啦，排到去新楼街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啦，慢车嘅龙尾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小辉台。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头先讲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咧，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系近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榴莲你喺度啱啦， 系 啲超人好少唔听电话嘅，你有冇见到佢啊？ 你睇下呢个咪佢个电话？ 哎呀，我唔见咗个电话啊！ 哎呀，超人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乌龙啊？如果唔系咧，就算你有两个电话都冇用啦。 客当提点，多谢俾面，好彩我仲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做节目啫。 有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莲，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 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高福慧。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嘅。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你系等紧聘用外籍家庭佣工啦，又或者你自己咧系一位嘅外佣嘅雇主啊，近几个月嘅情况到底系点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咧，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吓。 系啊，陈平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呢一个雇佣工会嘅主席陈东峰就同我哋用数字咧说明，佢哋点解认为咧菲律宾现时嗰个疫情风险程度已经系比较低咗一啲啦？咁啊，睇翻咧菲律宾嘅媒体啊 ABS-CBN 嘅报道咧，其实就指出啊喺星期二啦吓一个更加近嘅一个时间，咁佢哋咧就系菲律宾方面咧系录得大概3600多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咁啊比起陈东峰头先提过四月啦嘅时候咧系过万宗一日嘅确诊个案咧系。的确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落的，当然是不是叫做现在回落到3000多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去让到一些外佣是可以打了针之后就可以入境呢？这方面我们都真的要跟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谈一下。 是啊，因为如果根据即你刚才所引述菲律宾媒体的数字，那现在这个的新增的宗数数字呢，其实是他们5月23号以来的一个新低的，是不是代表了他们的疫情已经是平穩咗、緩和咗，我哋可以放寬佢哋嘅一啲嘅檢疫嘅限制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咧，梁子超嘅。梁子超醫生你好。 你好， 係。 阿梁醫生啊，想請教一下你啦。嗱，因為咧近嚟咧就關於外佣工會佢哋方面咧就指出啦，希望咧港府去放寬翻咧一個禁飛嘅安排，就容讓到咧一啲接種咗兩劑疫苗並且過咗14日嘅外佣咧都可以俾佢哋入境，就解除呢個禁飛令。你自己點睇呢個建議喺公共衛生上面嘅風險應該點評估？ 嗱，我諗睇啲翻啲數字先啦，我諗引述嗰啲數字可能都有啲問題啦，因為咧。個別嘅日子咧，有陣時可能係會高低咧，有陣時睇呢個檢測點做啦。如果你睇天嘅七天嘅平均數到咧，其實入邊咧，其實到話而家咧，佢都仍然在大約有5000宗到一日咧。比起譬如話你最高峰嗰陣時嘅七天平均數咧，大約10000宗到咧，其實係有改善，但就唔係話真係改善得咁多。咁同埋呢樣嘢究竟同佢嗰個檢測齊唔齊呢？嗰樣嘢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掌握啦。咁啊，同埋第日要注意呢，就話而家菲律賓呢，無論個 Alpha 啦、Beta 啦，同埋最近都發現埋 Delta 嘅變種病毒呢，呢、這個都係一個嘅好明顯嘅威脅嚟嘅。咁變咗我哋都係要睇啦。嗱，當然我哋明白，我哋個社區入面呢，真係可能有好多家庭需要外佣。但調翻轉頭，我哋又要知道入面呢，如果我哋嗰個外防輸入有任何嘅一啲嘅缺失咧，其實可能會影響到成個社區嘅安危嘅。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大量嘅長者入面咧，係根本上咧係未接種疫苗，包括啲院舍入面嗰啲啦，亦都係咧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亦都會增加嗰、那個即係話佢本身嗰個嘅入院啊死亡率啦。咁同埋連啲細路仔咧都唔放過嘅，譬如你日本最近都有10歲以下嘅流一啲嚴重嘅病咧，呢啲都未能夠受到疫苗嘅覆蓋咧。而我哋好多外佣入面咧，其實都會照顧到一啲嘅，譬如老人家又好啊，後生嗰啲亦都會有啦。再加埋入面咧，亦都可能有啲假日嘅聚集嘅問題咧。咁其實我哋呢個問題都要真係好小心去處理咧，就唔能夠掉以輕心啦。咁就當然啦， 我哋第一件事就係話要將我哋嗰個外防輸入嘅每一個關口入面嘅防控，尤其是機場嗰方面呢，同埋啲檢疫嘅過程入面呢，嗰啲一定係要將嗰啲嘢處理好先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呢，我哋都要處理嘅，究竟就話是要嚟的人入面有冇咩特別的要求呢，而減低我哋輸入個案風險。就算以而家嗰個發病嗰個嘅程度，如果我哋係以放寬大量嘅一個外容，譬如話每日咁嚟呢，可以預期呢，我哋嗰個輸入嘅個案呢係可能係20倍咁樣係上升嘅，而入面可能會變咗好多個變種病毒，係對我哋每一個嘅層次入面呢都會構成一定嘅風險同埋負擔。 嗱，不過梁志超啊，其實亦都有一個原則呢，我哋係咪應該要去諗嘅呢，即係因為你疫情已經持續咗好一段時間啦，咁唔同嘅地方呢佢哋都開始咗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咁如果我哋自己係相信疫苗係一個比较即系好嘅一个防护嘅措施嘅时候，我哋系咪应该考虑嘅准则唔单止系针对外佣，而系咧对于其他地方，因为你唔可以长期地即系唔同外地嘅每个国家咧或者每个城市咧去到往返噶嘛。咁我哋系咪应该定一个准则，就系话如果佢系注射咗两剂嘅疫苗，咁当然有啲地方佢亦都可以考虑埋嗰个疫苗嘅牌子添，咁样就俾佢哋恢复翻一啲正常嘅航班来往，然之后嚟到嘅时候再加翻啲嘅检疫安排，系咪应该考虑啲原则咧？你觉得？ 嗱，呢个我谂你大家都系有一个商榷嘅余地啦。第一件事就系话，当然冇人就冇办法能够长期即系话系对自我封锁嘅，呢样嘢肯定。但调翻转头就系话，如果当地嘅疫情好明显系比我哋香港，譬如话系高100倍到1万倍嘅。如果你純粹是靠打咗疫苗，而家個疫苗呢都唔能夠完全防止一啲嘅變種病毒感染嘅，咁你係從何保障我哋自己嘅社區呢？所以我哋其實唔係話我哋唔會開關，而係問題係幾時我哋係真係能夠係開關，同埋係用咩模式嚟開關。如果我哋而家講緊用嗰、那個譬如話開關啦，即係話嘅情形，我哋應該係首先考慮啲疫情同我哋相若嘅地區。咁其實你諗最主要而家都係啲仍然係維持到清零嘅地區咧，嗰啲係我哋嘅第一嘅優先啦。咁事實上呢樣嘢唔係淨係我哋，就算你好似美國嗰啲咁，佢其實佢都一樣啫嘛。佢自己就雖然話免檢疫，但佢對啲南美比較疫情嚴峻的地方仍然有四級嘅旅遊警示，叫你打針都唔好去。調翻轉頭嘅，你英國嘅黃名單啊，歐洲嘅白名單，都冇一個國家比佢疫情咧係嚴峻嘅。所以我哋除咗話疫苗之外咧，都要考慮兩地嗰個相對嘅風險，會唔會因為我哋咁樣係用放寬呢啲打疫苗嘅人咧，係為我哋社區帶嚟一個輸入嘅風險？ 即係其實我哋要考慮 咯。 明白，考慮兩重機制啦。除咗係接種完兩劑疫苗之外咧，仲要考慮埋當地嘅疫情。高福偉 係咁樣咧，所以阿梁醫生你頭先都有提過啦，即係關於機場嗰個問題咧，大家最近都好關注啦，因為見到有兩宗嘅個案咧，其實咧都係涉及到一啲喺機場工作嘅人員啦。咁見到其實而家咧機管局咧都有個措施嘅，就係講緊咧8月1日之後咧，嗰啲所有咧要入禁區去做嘢嘅員工咧，都係要打齊針。如果唔係咧，就要有一個陰性嘅檢測證明。仲要咧係每14日去驗一次嘅咁。咁當然唔同專家有唔同睇法啦。咁樣樣係咪就足夠咧？會唔會係講緊我哋就算打齊針都要做一個定期嘅一個檢測？呢一方面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啊？ 嗱，你從即係話你本身咧喺最近咧，譬如話你連喺深圳機場都有啲咁嘅傳播嘅個案見到咧，我哋而家嗰個做法咧，其實就係話，無論你喺嗰個理論上同埋喺實際上咧，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定係唔足夠噶啦。因為點解咧？第一件事咧就係話，你其實嗰個機場係我哋成個防控嘅一個，即係話係有病毒輸入嚟咧，差唔多係一個差唔多係唯一嘅地方。有少量可能喺貨櫃碼頭啦，我哋個陸路邊境暫時都可以話相對安全，因為對面深圳入面而家都冇個案開始。咁變咗咧，就係如果你機場度 唔做好啲咧，你一定有問題。而對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由於佢個潛伏期可以係好短，感染咗之後可能咧一兩日都有機會發病。嗰、那個平均數入面咧，可能都係話，譬如你大約四日到啦。咁你實際上，如果你入面嘅唔對一啲嘅話，你嗰啲工作即係有不斷接觸咗一啲係譬如話未經檢疫嘅一啲機組人員啦、旅客同埋一啲嘅貨物嘅人員，有一個好密嘅一個嘅健康嘅監察咧，你根本上如果係譬如話我哋有個個案俾佢走入社區成個幾兩禮拜，你先發現咧，你有機會就好似咧，好似廣州咁樣啦，個群組入邊十日傳到五代。當你傳咗五代嗰陣時候咧，喺個社區度咧，你根本上個傳播鏈咧模糊咧，你根本上就唔能夠用傳統嘅個案追蹤咧，能夠有效將佢圍堵。咁你就可能咧，唔單止會咧，譬如話咧，係令你防控困難，你可能需要做一個咧，譬如話我哋全面收緊嘅社交距離措施，又將我哋所有嗰啲咁嘅經濟活動咧，再一次咧係拖垮。 嗯，所以 而另一樣嘢都避免唔到第五波。嗯、 所以其實而家你嘅睇法就係、是、打完針之後都係唔足夠啦，都係要做一個定期嘅檢測。咁但係係咪十四日都 一定係要而家都開始嘅啦、 嗯？ 其實我哋唔應該 等到八月， 同埋咧。根本上咧就係話，由於而家個疫苗開始廣泛使用同經驗多咧，其實唔少嘅國家咧開始陸續咧就一啲高危崗位咧係會將個疫苗接種咧係作為一個係喺嗰個崗位工作嘅必須條件。 嗯、 而事實上，因為個機場呢啲咁嘅地方係我哋一個外防輸入嘅最主要嘅防線咧。其實機管局咧，其實政府都可以考慮到到會做啦。如果有啲真係話，係譬如話你係自己真係唔願意接種嘅咧，嗰啲入面咧可能係真係要有其他嘅崗位嘅安排啦。咁事實上，因為香港我哋有兩隻疫苗，如果兩隻疫苗嘅安全性都係比較其他疫苗可能咧比較係好嘅，咁其實你其實事實上亦都極少人真係話兩隻疫苗都唔能夠接種嘅。喺個工作人口度呢個機會率其實真係極少，咁喺咁嘅情形呢，其實政府都要考慮，因為呢始終嗰個機場嗰個防控呢係我哋保護個社區入面呢個好重要嘅關口、 嗯、 我哋大部分工作人員其實喺社區入面度佢係住緊嘅，只要一有人感染呢，佢、 嗯、 等於一個生物嘅培養瓶、 嗯、 可以大量繁殖個病毒喺個機場產生爆發，亦、 嗯、 都可以感染到即係話我哋社區、 嗯、 直接入到社區，如果嗰度有任何嘅鬆懈呢，其實好容易呢係為個社區帶嚟災難、 嗯、好啊，明 白多謝曬梁子超，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嘅，电话号码187231。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13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有关公职人员条例不能形同虚设，强调区议员宣誓工作必定会进行。 个别现任的区议员自己见到有一条法例通过了，对于他们是有一个法律的必然的要求，个别各出了自己的决定，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有些人说取消太多人的资格，令到某一个区议会少了很多的区议员而不能运作，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他又被问到有关三名高官早前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一事，有没有需要检视现有的申报机制，他再次呼吁事件告一段落。 违例泊车啦，即是乱抌垃圾啦，咁呢啲都系用定额罚款嚟到处理违规嘅行为，咁所以就唔会进行任何嘅检控，亦都唔需要向公务员事务局或者佢哋嘅直系嘅上司咧嚟到申报。经过呢一周嘅报道咧，包括在网上很多的诬蔑、人身的攻击，三位同事已经付出了在法律以外的其他的代价。 下午两点，港大发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学生会评议会早前有关七一袭警案的议案，并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在校内的角色，并会按大学程序严肃调查事件，根据调查结果处理涉事学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高福維啊，不如轉傾一下咧，另外嘅一個議題啊。嗱，依句説話咧，我講出嚟咧，你就會覺得喂好老土噶啦，真係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就係叫做上屋搬下屋就唔見一羅谷。咁呢個其實就係形容咧，以前大家去搬屋嘅時候咧，你總會有好多嘅即係財政嘅開支啊、等等啊各方面咁樣。咁啊，所以咧就係、是、你就算係同一個單位搬一搬咧，你都可能要付出唔少嘅。嗱，咁我唔知依個形容詞咧，對於大眾嚟講咧有幾實在嘅。咁但係如果根據翻最近咧有一個嘅即係非政府組織咧嘅調查咧，似乎對於一啲準公屋嘅租户嚟講咧，可能呢句説話有一啲嘅確切性。 嗱，你頭先講話唔見一羅谷啦，嗱，咁啊呢一個有一個嘅組織啊，叫做監察公屋嘅組織咧，就有個調查啊。咁咧，佢哋咧就將呢個一羅谷到底係值幾多錢咧，就真係幫你揾咗出嚟啦。因為咧，佢哋咧就即係訪問咗咧一啲係輪候公屋多年啦，最終係如願上樓嘅租户咧，佢哋喺嗰個搬遷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到底係要使幾多錢，同埋到底呢啲錢係涉及到啲咩嘅咧？咁啊，計落，原來裝修啦、搬遷啦，咁啊同埋咧有一啲嘅租户咧，甚至係要咧係由舊居同埋新居嗰邊咧都雙重交租嘅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哋唔見咗嘅錢咧，講緊係10万以上啊，有6至7成嘅受訪者都 係啦。嗱，咁所以佢哋其中有一個要求咧，就話而家房屋署咧係提供14日嘅免租期嘅，咁佢哋又覺得即係考慮咗好多因素之外咧，係希望咧可以延長免租期咧，去到3个月嘅情況係點樣咧？請嚟咧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嘅成員啊，劉慧琪，劉慧琪你好。 你好， 系嗱，直奔主题啦，吓简单讲，点解系要14日同埋3个月咧？3个月都真系比14日就长咗好多，你哋点样去定出嚟嘅3个月呢样嘢？ 嗱，其实咧而家即系由政府去即系上公屋嚟讲啦，就14日免租期啊。其实呢一个政策咧系讲紧90年代至到而家2021年咧系冇更改嘅。咁所以同埋我哋联盟就发现，因为我哋嚟自一班前线嘅社工。咁就發現好多唔同嘅新屋邨啦，佢哋上樓之後，第一個情況就係即係排輪候公屋嘅時間係長咗好多嘅，即係亦都做唔到政府話3年嗰個承諾啦。咁其次咧就係、是、物價都真係上漲咗好多。咁但係反而14日呢個免租期咧一路冇更改過嘅，係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調查啦。咁其實咧大部分嘅居民除咗應該咁講啦。大部分都是要1至3个月以内呢先搬到入公屋，是啦，即正式搬入公屋。咁所以其实佢两边所交嗰个租金啊，或者加埋佢当时装修嗰个费用呢，其实是即多双重打击嚟对啲低收入居民。咁所以我哋暂时就建议就係话呢一个免租期可唔可以试下去到3个月呢？因为其实如果就算当一啲私人楼嘅即业主嚟讲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就算係1个月都未必真係搬到入去。咁我哋就即尝试拉翻一个平均去计咁样咯。 系嗱，但系刘慧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其实即系当佢计起租嘅时候咧，系咪应该由佢签署租约嗰日去计起，就14日嘅免租，系咪用咁样嘅计法先？ 嗱，佢咁样嘅，譬如佢嚟攞锁匙，即系通常佢会收到一封信啦。咁个封信，譬如讲话，你今日7月13号嚟攞公屋，咁咧佢当阵时咧，佢已经会签署同房署签署一份租约嘅。咁佢嗰个起租期咧，就会系7月13号再加14日，嗰、那个咧就系免租期。 系啦，咁 系啦，就会起租咁样咯。 明白。咁所以我想问咧，即系嗰、那个即系签约嗰一日咧，其实可唔可以同房署商讨咧一个比较长少少嘅？一个签约期，即系延迟少少先至去攞锁匙，先至去签嗰份租约，令到佢可以夹到佢之前嘅一啲，譬如去清理旧屋啊等等嘅时间，其实得唔得嘅咧？ 嗱，我哋过往接触嘅个案咧。如果嗰個街坊可能當日佢嚟唔到，或者有急事，或者譬如入咗醫院呢啲咧，佢都係用呢個14日嘅免租期咧做一個範圍嘅。總之你依14日內一定要出現，要簽署個租約。如果唔係咧，否則就當佢放棄噶啦。 嗯、即系冇得延期嘅嗰、那个系 冇得延期嘅，佢延期就俾佢呢14日内延期咯。 明白。 其实有冇同房署倾过咧？即系针对一啲特别系低收入或者基层一啲嘅家庭咧、会唔会有一啲譬如租金援助啊嗰类嘅申请，其实系可以帮到手咧喺呢件事上面？ 其實呢，我哋之前聯盟之前亦都有做過一啲租金援助嘅調查嘅。租金援助呢，佢對於新屋邨呢個幫助呢其實影響比較細。因為呢，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條件就係呢，佢搬入咗呢個新屋邨啦，我叫做要住滿咗兩年後先可以申請租金援助，或者係佢申請租搬咗入嚟兩年內政府加個租。咁譬如我哋即係做其他村嘅，有一啲村係可能前年佢搬入嚟，佢住緊年半，咁但係政府喺去年九月加咗租嘅時候呢，咁佢受疫情影響可能失咗業啊，咁嗰班街坊就可以申請囉。咁但係你話一般嚟講，過咗上年九月之後新入嘅屋村，譬如我哋做嘅可能有啲東涌嘅屋村啊，或者深水埗嘅屋村呢，其實之後嗰班街坊都係唔可以申請嘅。咁而正正反映就係疫情之後個經濟復甦都冇咁快，咁但係呢班街坊都 係 繼續失 敗 咁樣咯。 嗯，明白。好啊，喂，劉慧琪，多謝曬你先啊，同我哋講咗咧，係公屋嘅居民啦，就算係派咗屋咧，但係嗰14日嘅免租期咧係唔夠佢哋處理由舊屋搬去新屋咧嘅所需時間噶。咁啊嗱，不如我哋先聽一節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跟住咧有新聞天地，然之後六點半之後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你首先讲交通意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人住新开街市较早前是有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龙尾在安定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是车多，龙尾在龙日村。另外由于是棚架倒塌，而家西贡街近住志和街的全线是需要封闭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分别排到去柯达大厦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好啦，我哋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思康集团、世纪建业五大跌幅股份包括 HSSP International、中国金融租赁、中国金融发展、中国卓银，排第五位的跌幅股份是编号是33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6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8，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698。港金报16,750，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1美元，卖出1,810.0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啊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是多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油麻地西贡街近住志和街啦，因为有棚架倒冧，那段咧系全线封闭咗噶。咁就系西贡街近住志和街，由于有棚架倒冧啦，那段系全线封闭咗。咁揸车嘅朋友啦，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 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交通繁忙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那段比较多车，龙尾一路排到去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澳龙那段是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排到绿透山房。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那段挤塞，龙尾排到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榴莲，你今日着咗件衫，成个大番薯噶嘛？ 吓！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過呢個 mRNA 嘅疫苗，咁你話打咗點解好啲啦？如果媽媽大肚惹到就會差啲，并发症高啲，咁引致嘅就係話其實胎兒早產機會係高咗幾倍嘅，即係細過37週要攞個 BB 出嚟，咁如果你打咗有個保護嘅，咁希望真係唔好感染到，或者嗰個并发症會冇咁差，真係唔使早產呢，其實對個 BB 係有間接幫助。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高福慧。 时间来到晚上的6:41，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高福慧，跟着我们不如谈一宗就是发生在香港大学里面的风波，但也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数回件事就要数到去七一次警案，因为七一次警案之后，其实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就通过了一个的议案，而这个的议案内容就被各方抨击，就认为即系嗰个议案嘅内容嘅措辞啊，同埋内容啊有所不当啦。咁因此咧，其实较早之前几日咧，系港大学生会咧嘅中央干事会咧，都好迅速咧喺半夜嘅时候就出嚟见过传媒啦。咁亦都咧由佢哋嘅会长，即系港大学生会嘅会长啊郭永浩啊，就街同咧佢哋部分嘅评议会委员啦，为评议会通过嘅议案咧系公开鞠躬道歉。咁亦都话咧，就系评议会咧系意识到事件嘅严重性啦，深感抱歉啦，就决定咧撤回动议，并且咧系学生会嘅干事会成员咧，联同部分嘅评议会委员咧就即时辞职。不过咧就风波咧并未停止，因为咧就系包括咗系港大嘅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在内啦，八所资助大学同埋演艺学院嘅校董会主席咧都公开咧发表声明啊，去谴责恐怖主义同埋暴力行为，亦都咧去促请各方咧停止美化暴力嘅言论嘅。咁另一方面啦，就系港大嘅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咧，亦都系喺港大嘅学生会咧作出致歉之前咧，就已经透露咧，就系话校方咧已经系邀请咗警方嘅国安处咧，系即系调查啦吓，学生会评议会咧有冇违反香港嘅国安法啦，同埋校方亦都会审视咧。会不会开除有关学生的学籍？咁到今日啦嘅最新发展咧系啲乜嘢咧？就其实系港大嗰方面咧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啊，就话再次强烈谴责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公然美化暴力嘅严重不当行为，挑战社会嘅道德底线，损害整体港大社群嘅声誉同利益。大学宣布啊，唔再承认咧香港大学学生会作为一个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同时按照大学程序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的学生作进一步的处理。校方也会设立一个专责的团队协调和处理学生的各类事务，保障正常的学生活动不受影响。其实我想这个摆在大学校园来讲都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事件，因为过往学生会他其实就负责了很多不同的统筹校内活动的角色，以及都是代表了学生方面就发表学生对于一些校政的意见，令到学生都可以有参与，所以今次事件都是值得关注的。 其实除了是港大方面的声明值得关注，大家其实都很留意今次港大发这个声明的时间点，因为即正如陈燕平你所讲，其实件事由这个学生会评议会出了一个的动议之后，其实不断地发酵，但是为什么会去到今日港大会再出一个声明，是再次强烈谴责并且宣布是不承认即港大学生会 的一个地位或者存在呢？咁其實咧，就同今朝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喺見記者嘅時候咧，被問及啊，對於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咧係有一個嘅道歉同埋撤回動議之後咧，記者就問到林鄭月娥認為呢一個嘅處理係咪咧已經可以令到件事係到此為止啦？咁林鄭月娥回應呢一位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咧，就話自己咧係港大嘅校監啦，無論係從呢個角度咧，定係從普通市民嘅角度去到睇呢件事咧，即係有大學生有咁多嘅學生代表咧，去到通過一個動議咧，去到哀悼一位襲警嘅刺警嘅人員咧，佢都係覺得係令人髮指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即使咧係評議會已經係道歉，亦都收回咗聲明咧，佢認為大學係應該繼續採取行動。又話咧自己留意到咧 校委会的主席李国章是说会跟进事件，就说自己是不会介入干预，但就会交由校方去决定。另一方面，如果警务处觉得是有跟进的空间，亦都是同意让到执法机关是再作跟进。关于他提到李国章说会继续跟进事件，陈燕平你刚才都引述了，其实就是李国章早前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说校方欢迎国安处调查事件，另一方面都会审视是不是要开除涉事学生的学籍。相信这个亦都是港大提到声明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跟进行动。 没错，刚才你提到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的接受传媒访问，因为一度传媒就说他是邀请警方国安处去调查的，但是后来就亦都有一些消息更正，就说他是欢迎警方的国安处进行调查。不过其实亦都大家即值得留意，其实早在四月的时候是港大已经宣布停止了港大学生会代收会停止为港大学生会代收会费，亦都不再向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服务，同时亦都是对学生会正在使用的办公室和设施執行管理权力，收回港大学生会会室的设施的管理权。其实种种的这些事态进展都可能是显示了港大学生会在校内的角色是有都不少的转变。现在到港大他正式发了一份的声明，就是说他们是不再去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那到底未来港大学生会会是完全即系冇咗啊！要系再即系做过一啲嘅检视佢哋嘅章程，先至再可以继续存在啊？定系点样咧？同埋亦都引申咗咧其他嘅一啲即系可能系譬如关于校内嘅架构嘅参与咧嘅问题噶。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事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港大校董张国军啊，张国军你好， 系主持好，大家好。 张国军啊，不如先讲讲你对于咧系今次港大校方嘅处理嘅你嘅一啲嘅睇法啦。 嗱，我自己系支持校方今次嗰个处理手法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谂即系嗱，今日所做嘅呢个决定咧，亦都唔系话即系偶然，因为即系个别一件事件。你睇翻喺过去即系一段时间里边咧。校即係對於即係港大學生會嗰種嘅言行舉止咧，其實校方由即係好言相勸、苦口婆心，到剛才即係主持你都提及過，去到即係三四月嘅時候，已經去到一個已經比較嚴重嘅情況咧。校方已經話：喂，我唔會代你收會費啦，甚至要收翻嗰個會一個會址嘅設施啊。因为其实咧，学生会嘅言行举止唔单止已经系令到即系大家对港大学生嗰个嘅代表咧个表现嘅失望，甚至咧佢系即系有可能咧将大学咧带去一个违法嘅境地。咁我谂即系过去经过一段时间，即系校方由苦口婆心不断去即系强硬嘅时候，你发觉学生会咧系一路都冇。去反省，去即係嘗試咧，係即係去翻一個比較理性嘅一個地步。而去到即係呢一個你話作出呢個嘅評議會嘅動議啊，其實我認為已經去到一個唔單止係大學嘅問題，甚至社會裏邊咧係一個人神共憤嘅一個地步。咁所以我諗即係校方今次作出嘅決定咧，其實你睇翻喺過去呢一段時間裏邊，都係一個可以咁講係。事出有因，是一步一步咧，系即逼出嚟而作出一个咁嘅决定。 不过张国军，我想问咧，其实港大学生会咧，佢哋都有就住事件发表咗一个即系道歉啦，即系佢哋话已经系深感抱歉，亦都系决定咧撤回动议，亦都系咧佢哋嘅港大学生会嘅会长咧嘅干事会嘅成员啦，连同部分嘅评议会委员咧，已经即时辞职噶咯噃。即系其实佢哋已经系用咗一个方法。去处理咗佢哋之前，即系佢哋都觉得即系有不当嘅地方噶咯。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校方系咪应该俾翻啲机会学生会，而唔系而家就话即系唔再承认学生会佢嗰个喺校内嘅角色咧？吓， 我諗嗱，有兩點睇法啦。第一點就剛才我所講過，今次唔係第一次，即係校方認為佢係做得離譜啊，而係過去即係一路以嚟，校方勸佢三番四次去不斷錯落去。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今次呢個錯誤咧，其實我諗要即係我諗作為一個大學生，仲要係最高學府港大嘅學生，佢要明白到咧，做人係有小錯同大錯之分。當然，你如果係犯一啲嘅小錯嘅時候，大家可能會係即係你道歉之後原諒你啊，甚至可能學校咧可能記過處分就可以算。但係如果作為一個大學生，其實已經係一個成年人，而去犯上嗰個錯咧，我認為係一個大錯嘅時候咧，我諗大家都即係作為一個大學生或者一個成年人咧，你唔可以期望每一次，喂，我做錯事，我道咗歉啦，係咪應該原諒我啊？我諗呢一點咧，但即係自己咧都要明白到咧，有一啲事情咧，你可能造成嗰個對社會或者對學校嗰個損害咧，係可以好大。而今次正正就係咁嘅一個咁嘅情況，所以我希望即係今次係犯下呢個過錯嘅學生，佢哋明白到道歉係必須嘅，撤回動議亦都係必要嘅，但係唔代表咁樣好多時就可以免除一切嘅社會後果。或者是法律的后果，我想如果他是真心诚意是知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他亦都应该去面对他做错事所带来的一些的你说惩罚或者一些的承担。我想这个呢都要令到社会明白他们是不是真是真心诚意是道歉的一个的表达的方式。 嗯，张国军，你刚才呢讲到关于承担的部分，我们留意到正如校委会主席李国章都说，其实校方是会跟进这些学生的言行，譬如他也都讲到要考虑是不是需要隔除他们的学籍。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港大说不去承认学生会作为一个机构在校内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学生会其实是一个学校同埋学生之间去沟通的桥梁啦，学生会为学生的福利去发声啦，亦都参与在很多校政的讨论入边。即系如果是因为一班的干事佢哋不当的行为而去不承认整个学生会的组织在校内的嗰个角色同埋作用，其实是咪一个合乎比例、一个恰当的处分呢？ 我想冇一间学校是想咁样去处理学生会的，我想对于学校来讲都是一个痛心的决定。但是你要明白到，就是港大学生会过去几年里面，甚至他对学校或者对校长，可以咁讲，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见到他的评语呢是近乎是侮辱的性质的。亦都喺過去呢一段時間，佢嘅行為舉止唔單止係話對學校嘅聲譽係造成損害，甚至有可能咧係將學校帶到一個違法嘅地步嘅。如果學校係唔同佢係劃清界線，經過過去咁多次事件之後，其實學校咧都會俾社會係批評咧，你係咪即係縱容、包庇，甚至咧係認同即係學生會佢哋所做嘅呢一啲係損害社會，甚至係違法嘅行為咧？我想即係校方亦都要負責任地咧，去保護學校嘅聲譽，甚至係其他同學嘅利益咧。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勸極你都唔改嘅時候，甚至而家係我認為係鑄成大錯嘅情況之下咧，學校只能夠係作出如此嘅決定啦。當然你話你睇翻，其實喺世界各地，你諗下，如果你喺歐洲有一個學生會，佢係不斷去鼓吹其他人去美化呢個納粹，甚至認為咧呢啲係一啲要做嘅事情嘅時候，我相信喺呢啲嘅大學裏面咧，亦都係不能係容許呢啲嘅行為，甚至係會作出一啲嚴厲嘅一啲嘅懲處。所以我諗即係希望今次我哋呢一批嘅港大學生會嘅同學能夠明白到。今次佢哋，我認為犯下嘅呢個錯誤係非常非常之大。其實佢哋亦都應該自己去好誠心去反思，究竟呢件事件裏面佢哋錯喺啲咩地方，而將來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重拾對港大學生會嘅即係一個嘅信心，令到大家明白到其實我哋港大嘅學生都係理性，係以事論事，而唔會做出一啲係傷害社會嘅一啲嘅事情。 咁我想问啊，即系我留意到你头先用咗咧划清界线咧呢四个字嘅，即系我想请问声，其实你嘅研判咧，今次港大校方嘅做法系唔系一个自保嘅行为咧？就系、是、希望透过佢唔再承认港大学生会，而免除咗一旦真系可能有一啲涉及到港区国安法嘅事件，港大校方需要承担嘅责任咧，系咪咁样咧？ 我谂嗱，刚才我所讲啦，校方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系要保障学校同埋其他同学嘅利益。如果即系可以咁讲啦，呢一批即系嘅同学，佢哋嘅言行举止你劝唔到噶啦。如果佢坚持系要继续咁样做，仲要喺学校嘅地方去做呢啲嘅事情嘅时候，我谂学校佢系或者校方佢系有呢个嘅法律嘅责任咧。是要话俾社会大众知道，话俾執法机关知道，呢一啲同校方同埋同其他嘅同学呢係冇关系嘅。我諗呢一个亦都係即係校方应有之义应尽嘅责任。 嗯，张学军，咁你认为校方呢一个决定咧，应该系即系暂时性啊，定系应该系永久嘅咧？因为学生会其实系经过选举产生噶嘛。你头先提到话呢一批嘅同学，你认为系屡劝不改嘅时候，但系我哋又系咪能够假设下一批被选出嚟嘅同学，佢哋都系抱持一个咁样样嘅态度去看待一啲社会事件咧？咁如果唔系嘅时候，校方系咪应该去睇下系唔系要即系？不承认学生会呢个举动是不是迟啲系应该去检讨或者系点样做咧？ 即系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其实今次亦都唔系正系因为当日一件事嘅事件啦。我谂港大校方对港大学生会嘅处理方法，系因为过去一段相当长时间里边，即系发觉学生会嘅处理方，即系嘅处置方法咧，系非常非常之令人失望。咁亦都我相信，即係喺過去呢幾年裏面，即係無論邊個喺學生會上莊，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呢？究竟學生會有冇一啲嘅機制途徑係能夠話到俾大家知，佢哋係唔會做一啲傷害社會或者係違法嘅事情呢？ 嗯， 我諗呢一個其實即係如果係學生會嘅成員，其實佢哋亦都有義務有責任咧，向社會同埋向校方咧係能夠交代。即系说服大家，呢一点我谂系佢哋要做嘅地方咯。 嗯，所以正正咧就系其实翻到去第一个问题咧，嗰个两个层次啊嘛。嗱，如果处理涉事嘅学生佢哋做咗不当，要去处理佢，咁其实已经处理咗啦。但系学生会咧作为一个组织同埋架构，咁而家你话唔再承认佢哋喺校内嘅角色，就系针对住成个架构去到做啊嘛。除咗系针对成，即系你系追究整个追究个人，但系你而家系追究紧成个架构。调翻转头。是不是应该想呢，就是有些什么的机制去完善到学生会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规范，而不是呢用这样的方法或不承认他的地位呢去处理了呢？ 这个我相信是要学校各方面，而学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持份者。因为你说校方他要用机制或者用什么规矩去规范学生会的时候，学生会其实特别是学生，他们其实也都要参与其中，他们也都要在这个就是找到一个大家接受而大家也都相信是不会再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机制了。所以我想就是这个责任其实是大家，特别是学生会过去三番四次是令社会令校方失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都自己去帮手去想究竟怎样是能够是即是避免这些情况是再次出现。 好，多谢你张国军，倾到这里。唔该晒张国军，是港大校董，电话号码187231。 当局早前宣布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运动，目标是在年底之前为全国9亿5千万成年人口注射疫苗。但因为疫苗供应短缺和运输方面出现阻碍，接种步伐停滞。目标的群组只有8%的人已经打针。总理莫迪表示，为对抗下一波疫情，印度必须不断加快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酷热，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最高气温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十八乡路回旋处。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公鞍路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十八乡路回旋处。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曾经有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天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柯达大厦，而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车龙排到去九龙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蓝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是德宝花园。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榄角一段是挤塞，大埔公路去粉岭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青衣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选一，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环保署发表咗咨询文件，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嘅计划。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有啲个替代品咧，市场上相对未成熟嘅，所以都系用一个循序渐进分阶段嘅做法。 饮食业界都话，会唔会可以政府做一啲津贴？ 嗰啲产品大家全面去做嘅时候咧，咁令到价格咧可以系可承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高福慧。 香港电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嚟到晏昼嘅7:08啦。我哋头先咧讨论紧关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啦，日前通过动议，因为感谢咗七一次警案嘅疑犯啊，咁咧就系后来咧系被抨击，而且咧就佢哋系撤回咗议案啦，并且系致歉。不过事件嘅最新进展咧，系港大今日系发表声明，就话咧唔再承认学生会喺校内嘅角色，并且系会按大学嘅程序咧严肃调查今次嘅事件。到底你对这件事有没有留意呢？你的看法是怎样样呢？见到有一些传媒都访问港大的学生，有一些人呢会认为是太过严厉这个惩处，但亦都会有人呢就是指出呢，学生会其实是代表了学生去到发声，他们的言行应该更加谨慎。那你的意见又是怎样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 嗯，好啊，咁喺电话旁边啦，我哋不如又请嚟咧另一位曾经担任过港大学生会会长一职嘅人士啦，就系郭永健啊，郭永健你好， 系你好， 系啊，郭永健啊，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咧，你对于今次啊港大校方嘅决定同埋佢嘅处理手法嘅评议先啦。 我觉得校方同埋政府嗰个做法系非常之过分啦。 因為第一其實學生會已經是撤回了那份聲明啦，第二其實幹事會都已經辭職了，咁我覺得佢哋呢個做法呢其實比起過往政府嘅高官任何一位呢都係更有承擔嘅，咁所以我唔明即係點解仲要去窮追猛打啦。 嗯，郭永贤啊，头先咧我哋就同港大嘅校董啦张国军就倾过啦，佢嘅睇法咧就系学生会喺呢件事上面虽然系道歉啦，但系咧佢就认为过往学生会咧不断都有一啲咧系屡劝不改嘅情况，所以咧需要一个更加严厉嘅处分，甚至咧仲讲到话即系学生会到底将来校方应唔应该承认翻佢嘅角色咧？佢认为可能都要校方去做一啲检讨或者磋商，咁你自己点睇学生会其实系喺参与校政啦，同埋喺即系反映学生嘅声音或者系福利事务上面，其实一直以嚟喺港大系担任一个咩角色嘅咧？ 其实咧一直以嚟即系港大学生会都系代表全体嘅本科生啦，咁同埋即系部分嘅master 嘅同学啦，咁过往即系喺校政方面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由学生会去提名人选，然后呢就去到即係校方嘅委员会嗰度去俾意见嘅。咁校方有林林种种嘅委员会啦，当中包括即係有纪律委员会呢，其实入面有学生代表，亦都系即係香港大学条例嗰度呢去赋予学生会有个角色去提名人选呢，系即係进入嗰个委员会嘅。咁所以即係成件事就系其实学校呢系冇去修改个条例中嘅规程咧，就去即系话不成嘅学生会角色咧，其实系一个好荒谬嘅做法啦。 你剛才提到那個是港大的紀律委員會，翻查回香港大學條例入面的附表，關於香港大學的規程呢，的確它是有學生小組，是有學生會評議會的成員呢是要在入面去擔當。換句說話來說，如果港大現在是不承認學生會的地位的話，是不是可以預計這些可以參與校政的委員會的議席可能將會是悬空，入边会冇咗学生嘅声音啦。 首先佢呢个做法违反咗个条例同埋即系法例嘅要求，咁所以佢自己嘅做法咧系破坏紧嗰个法治嘅精神啦。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就系、是，即系如果佢夹硬去悬空呢啲职位咧，其实我觉得系会引来法律挑战嘅。咁而即系最实际上，其实第三就系、是学生嘅声音系咪再重要咧？或者学生会嘅组织系咪再需要咧？我觉得呢个系成个即系过往我哋大学追求学术自由啦，追求思想自由嘅一大倒退咯。 不如都系分两个方面啦去讲啦。我哋不如先讲一讲咧，就系即系而家港大校方咧，亦都话会按程序咧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嘅事件，对并根据调查结果咧，对涉事学生作进一步处理啦。咁我相信呢个做处理嘅时候，系咪就应该会涉及到港大纪律委员会嘅参与啊？ 我自己认为即系我唔知佢有咩嘅理据啦，因为呢个系一个即系立场嘅问题，一个即系睇法嘅问题。咁我就即系佢凭咩嘅理据去惩罚一个人嘅思想意见呢？系咪投赞成票嘅人就要受到惩处呢？咁如果即系按既定嘅程序，咁有问题，咁当然即系要去纪律委员会啦。咁但系即系啦，正如所讲，纪律委员会入边嘅学生代表，佢會點去處理呢？即係如果佢未經過修改嘅程序就去剝奪學生代表嘅權利，其實係即係另一個可惡嘅做法咯。 因为我正正就想问一样嘢咧，就系佢港大纪律委员会入边嘅学生小组咧，约20名成员咧，就需要由学生会评议会去委任啊嘛。咁我相信其实佢哋都应该有一个嘅委任嘅任期嘅时间噶啦。咁我谂如果我哋要睇究竟系唔系今次港大嘅行动会系构成咗佢可能违反咗法例上面嘅或者系规程入边嘅一啲嘅规定。 程咧，其實可能都要睇下就係嗰啲嘅學生會評議會嘅委任入去嘅學生小組成員佢嘅任期啊，究竟係咪都已經可以處理到而家嘅事件？嗱，如果佢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仲係有權去處理相關嘅紀律事宜，即係佢仲可以坐喺嗰個紀律委員會入邊行使佢嘅權力。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港大校方係冇違反到佢哋嘅一啲嘅法例嘅規定喎，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啊？ 首先我即係指佢違反個規定，就係佢今日去宣布話不再承認學生會嗰個地位啊嘛。咁但係問題，學生會嗰個地位咧，正正其實寫咗喺嗰個規程入邊。 嗯。 咁所以佢呢個嘅即係講法咧，其實正正就係違反咗嗰、那個即係法例嘅即係要求啦。咁第二點就係具體佢點去做咧？咁我就即係拭目以待啦。咁如果佢即係等個任期完結先去再處理，或者佢跟隨一啲嘅程序去修改嗰個規程嘅話，咁呢個佢就要去做出個功夫啦。咁所以我其實即係覺得佢今日所講嘅嘢其實已經係非常之不合理，同埋唔係去跟住嗰個規程去做事啦。 但係佢呢度係咪都需要港大校方進一步澄清咧？佢嗰個叫做不再承認香港大學學生會作為獨立註冊社團現有喺校內嘅角色，究竟係講永久唔再承認佢哋啊，定係講緊可能係即 係 呢一屆啊，定係點？呢度係咪都需要有一個澄清，然之後先可以進一步論斷啦？ 我覺得其實咧就無需要同佢係辯白㗎啦，因為佢而家講不再承認啊嘛，咁問題就係即係嗰個規程一日未改，即使係由今日到聽日，以直至佢未改前嗰一刻咧，都仍然係有效嘅。咁仍然有效嘅時候，你要承認就承認，冇得唔承認嘅，因為即係其實寫咗一條法例。咁難道今日大家就可以唔承認個特首咩？唔可以噶嘛。 亦都想问啦，就系我哋刚才咧，亦都同港大校董阿张国军倾过啦。咁佢亦都觉得，即系其实港大嘅校方咧，亦都需要为咗香港大学嘅整体同埋其他学生嘅利益咧，做一啲嘅行动嘅。所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其实今次即系佢哋对港大学生会采取嘅呢个处理或者呢个办法，可唔可以系话，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保障到香港大学嘅其他学生同埋香港大学嘅一个整体嘅其他利益咧？ 绝对唔会啦，因为学生会又好，评议会各个代表咧，其实都系由学生去选出嘅。咁佢哋嘅代表性咧，系比起即系特首更有代表。咁所以咧，无论系错与对咧，只有透过即系学生自己发起嘅公投啦，亦或系即系其他嘅方式咧，先可以去即系判断。包括即系过往，其实大家记得譬如陈一乐咧，都系透过即系学生自己嘅公投咧，而去即系将佢即系赶落台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学生系即系有问题嘅话，我哋已经有既有嘅程序去发起公投，去即系撤销嗰个议案，以至令到会长下台，种种嘅程序都有噶啦，唔轮到其他即系嘅人喺度说三道四啦。 郭永健啊，问翻一个好实务一个学生福利嘅问题啦。因为学生会咧见到其实佢旗下咧有林林种种嘅属会嘅，譬如系一啲体育嘅属会啦，亦都有一啲系社堂嘅属会啦，甚至系一啲同学生兴趣相关嘅属会。咁当佢哋冇咗港大学生会去到即系作为一个附属嘅时候，其实对于佢哋譬如喺校内去即系简单至申请场地啊，或者系大至申请一啲嘅拨款啊，或者资助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个好具体嘅影响？ 具体嘅影响就系即系涉及学校管理嘅资源啦，因为其实学校嗰啲场地又好啊，或者其实一啲宣传嘅位置都好咧，都系由学生会统一处理嘅。咁所以即系问题，如果佢所谓唔承认学生会嘅话，咁嗰个统一嘅处理就冇咗，咁佢哋点样去申请啲资源呢？咁我其实觉得学校嚟緊嘅方向可能就拉拢啲同学去即係脱离学生会，然后就去即係方便佢哋申请资源囉。 咁我最后真系都想再问翻头先你讲过一样嘢啦，你就话即系港大学生会呢，如果佢有任何嘅啲嘅处理，啲学生系唔同意嘅，其实佢可以经过现有嘅规程咧去罢免佢哋相关嘅人员啦，就不用其他人咧去说三道四。咁但系换转另一个角度，今次事件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呢个议案嘅事件。甚至可能會有機會咧，涉及到港區國安法嘅一啲嘅調查。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港大如果我用頭先啊張學軍嘅言語同佢劃清界線嘅時候，係咪起碼喺如果真係有一個同港區國安法相關嘅調查嘅時候，係可以保障到港大嘅校方同埋港大其他學生嘅利益咧？係咪可以由呢個角度去睇咧？ 我覺得呢個所謂劃清界線嘅做法，其實係一个好有中国特色人士嘅方法啦，即系其实法律上咧，即系就算即系你有做过就有做过，冇做过就冇做过，即系唔轮到咧话，即系我觉得冇做过或者我做切割咧，就会减轻个罪责。咁正正如果你话要划清界线嘅，呢个就系国安法个法例问题本身系含糊不清，处理嘅手法咧都系即系非常之模糊，所以先有所谓划清界线嘅讲法。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成件事系。即系荒谬咯，只可以话。 好啊，多谢你郭永健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吓。郭永健咧系曾经担任港大学生会嘅会长嘅。电话号码18723，有啲乜嘢评议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有位听众陈先生噃，陈生你好， 系两位好啊， 系你好，请讲 啊。咁样啊，我好欣赏啊张国军先生所讲嘅嘢。我想问一声啊，张国军系咪行政会议成员之一咧？ 系， 系啊，好啦，嗱，我希望佢头先讲过嘅嘢咧。佢好好咁向阿特首進言，係處理個手法，好似佢咁樣講處理嗰三位高官，能唔能夠話講一句話見一事咪又長一智？佢係高官啊，你唔好話佢乜都唔知啊！我想問一句，佢哋三位高官，佢阿媽係女人知唔知啊？佢老豆姓乜知唔知啊？是不是啊？嗱，而家嗰啲學生啲咁嘅事情就已經將佢慢慢好快就發酵到佢好緊要，又話要揾國安處去查。喂，一個人死咗，我去悼念佢有咩問題？我覺得就係佢啲親戚朋友佢死咗嘅時候，佢會唔會去悼念佢啊？嚇、啊？喂，佢唔係話你話講個讚揚暴力咩宣揚暴力？我宣揚得緊要得個六七年楊光先生、阿董建華整個金紫荊勳章俾佢。咪一個搞暴動放炸彈嘅人都去攞金紫荊嘅，你諗下而家嗰幾個學生只不過話悼念一個死咗嘅人啊哥。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不過咧，亦都留意到啦，即係社會各界點解對於今次事件咧會係咁關注咧？最主要就係喺嗰個議案入邊咧係涉及到咧嗰個刺警案嘅疑犯咁啊梁建輝嘅。雖然咧梁建輝咧其後係自刺咧，然之後送院死亡嘅。咁但係個事件就涉及到即系佢所做嘅行为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引起咗社会好大嘅争议，同埋广大校方咧嘅好多意见噶。有听众苏先生喺度，苏生你好， 系主持晚安， 你好，苏生系。 我正话听先前嗰位先生讲得咧都非常好，我相信佢都可以代表大部分香港人个睇法噶啦。嗱，咁咧我嘅睇法就系话，学生评议会今次嘅事件咧。点解唔可以系到此为止到一个段落呢？正如林郑咁样讲法，因为佢已经出嚟道咗歉同埋收回成命啦。你而家仲将佢发酵到上纲上线，几乎要揾差人入去拉佢哋咁滞，我觉得咧有少少过分啦。严格嚟讲咧，你可以话佢今次呢个悼念咧，佢嘅演绎方式啲字眼有啲唔好唔成熟，但系咧佢可以话根本就系代表大部分香港人嘅睇法嘅。如果唔系，在刺警案發生之後都不會有那麼多市民去銅鑼灣獻花啦，是不是？只不過他的字眼用得不好，不是很貼切，不是很成熟，但我覺得學生今次的事件呢不應該將它發酵到那麼嚴重的。如果你一視同仁的，那三個正話那個聽眾講的三個高官，林鄭懂得講到此為止一個段落，差不多一錘定音，不被人講那麼滯，為你這些這樣的做法分明就覺得俾啲市民睇到咧，就已經好憤怒噶啦！你政府做嘢而家完全係失去理據，用野蠻極權嚟講，根本就冇得講嘅。 好啊，多謝曬蘇先生嘅意見啊！聽埋一位馮先生啊，馮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啊！ 係嗱，我咧我都係幾十歲人嚟啦，咁你嗰班學生都係成年人嚟噶啦嘛， 加上你讀咗咁多書，係嘛？你竟然可以講啲呢咁嘅説話，三歲嗰個都知道，你攞嘢去攞架撐去懟人啊，已經係嘢唔好，非常之唔啱噶啦，係咪啊？你竟然仲話為香港人乜嘢？喂，你當佢係英雄？三歲細路仔都知道打人已經係唔啱啦，係咪啊？你攞把刀去懟人，你唔好講嗰個警察啦、一般嘅市民或者係咩都好啦，咁你已經係咩啦嘛，係嘛？你覺得你咁樣講，你講咗話，喂，我而家道歉啊，得唔得咧？我覺得就完全唔得咯。 明白，好多谢晒阿冯先生嘅意见啦。不过其实补充啦，就系就住呢个七一次警案咧，其后咧所引发嘅一啲嘅社会情绪咧，其实都喺个即系社会上面有广泛嘅讨论嘅。官员咧亦都多次就住呢个嘅事件咧系开腔嘅，譬如就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啦，亦都曾经喺佢第一篇嘅网志入边咧就话咧，即系一啲嘅包括所谓嘅悼念啊、献花啊有关嘅行为咧，无疑系继续咧鼓吹破坏，威胁香港的安全和秩序，亦都说任何人鼓吹或者煽动恐怖活动，更加可能会触犯香港国安法恐怖活动罪，是极严重的罪行。这个就是官员即是当时对于一些社会反应他们的回应来了。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不如跟大家谈一谈另外的一些议题。 金像影帝李安纳道迪卡比奥，当年只得23岁的他，凭铁达尼号秒杀全球影迷。他演戏的天分和对事业发展的意向，令他完全抛开偶像包袱。到底这位殿堂级的男神在镜头背后又是怎样的呢？历史二三时之一代男神李安纳道迪卡比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奥运第一台，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我是何守信，是你们的老朋友啊！我在这里想点以下这首歌送给香港运动员，希望你们的成绩和前途都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明天会更好。 浪漫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 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高福慧，即是奥运将至，我们除了为出战东京奥运的港队运动员加油之外，其实我想我们都要关注一下香港其他运动员他们的待遇和他们现在的处境。特别呢，即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早前是退出了来季港超的愉园这个球队，又发生了一个欠薪的风波。因为他们就说，即全队42人合共被拖欠550万元，有一些青年球员更加是拖粮九个月，银行户口只是得翻个位数。 是啊，咁咧，看翻今次出嚟开记者会的中场兼召集人林毅东咧，佢就话咧，有年青球员已经被拖粮九个月啦，户口咧只系剩翻个位数。咁但系咧，系喺嗰个追讨欠薪嗰个过程入边咧，佢形容咧，足总啊嘅角色咧系比较被动一啲。咁咧就系唔单止咧系冇一个机制咧去到处理球会欠薪，亦都冇一个明确嘅指引。咁就话咧喺呢一个追讨欠薪嘅过程入边咧，佢哋当然系有联络劳工处啦。咁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咧，系即系有一啲不得入其门嘅一个情况。 咁同埋亦都要留意咧，就系即系根据阿林毅东嘅讲法啦，其实呢支嘅老牌球会咧，我谂愉园真系好多嘅球迷啊都会相当熟悉嘅，特别系老一辈啊，亦都曾经喺香港嘅球坛嚟讲咧系都即系风光的事啦，咁样。咁但系林毅东咧就形容咧，其实呢个老牌嘅球会咧已经系拖欠咧至少半年嘅薪酬，亦都冇一个明确嘅解释。嗱，当然即系而家嗰个嘅事件咧，亦都牵涉到一个劳资嘅纠纷啦。咁啊，要即系劳工处嗰方面咧，亦都会系有介入啦。咁但系呢个亦都系唔系我哋应该关注一下？ 点解香港嘅球会会系出现一个咁样嘅问题呢？咁啊，足总咧，佢哋就话，即系譬如以香港嘅球队嚟讲啦，譬如愉园足球俱乐部咧，系独立于愉园体育会嘅，经费咧一向就系依靠赞助自负盈亏嘅。但系嗱，自负盈亏之余，咁究竟佢哋个足球嘅即系嗰个董事会嘅成员啊，点样可以做到一班有良心嘅班主呢？我谂呢个可能系即系呢啲嘅球员咧，佢哋都好想问嘅问题啊。咁同埋亦都系即系欠薪咁耐啦。对于香港嘅球坛，如果你话系真系鼓励人哋吓，即系一啲嘅精英咧，能够加入香港嘅球坛咧，呢件事件又会唔会令人却步咧？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大学生评议会早前通过悼念七一次伤警员案疑犯的议案，其后撤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议案令人发指，感到非常愤怒。他又说，对于评议会的行为，这间大学为这间大学感到有些羞愧，即使已经致歉和撤回议案，认为校方应该继续采取行动。如果警务处觉得有跟进的空间，他亦都同意由执法机关跟进，他自己并不会介入干预事件。港大宣布不再承认港大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现有在校内的角色。有港大學生質疑校方的決定嚴苛，擔心日後學生難以表達意見，亦都有研究生認為學生會的言論和行為應該有所制約。前年元朗七二一事件，區域法院今早完成其中四名被告的求情。法官說，發生在月台和車廂部分案情最嚴重，表明對早前已經承認暴動罪的被告考慮判以高刑期。法官又說，在月台和車廂有男女老幼的無差別人士，他們被困車廂走不動，雙方的武器亦都不對等，看見這個景象令人很傷心，被告亦都從沒有解釋過原因。他說，明白被告可能不歡迎其他人去他們的家園，但元朗很大，人已經離開，連不認識的人都要打。法官又說，不覺得案中被告是好壞，但案發當晚不知道為何失控，行為和正常人有距離。法庭明天會處理另外三名被告的求情，並在今個月22日判刑。兩名外佣為同鄉提供無牌牙醫服務，違反逗留條件，在沙田裁判法院分別被判入獄四個月和兩個月。入境處早前收到舉報，指有外佣在周日和假期租用賓館提供無牌牙醫服務，調查人員在四月中展開調查，拘捕涉案的外佣，並在相關賓館檢獲卡片和帳簿這些證物。調查顯示，被捕外佣會在假日或者休息日在賓館為同鄉提供牙科服務，他們都沒有接受正式的牙醫訓練，亦都並非香港註冊牙醫。英國傳媒報導，美國今個星期將向在香港營運的美資企業發出營運風險警告，中國外交部表明反對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發言人趙立堅強調，基本法和香港相關法律條文清楚列明保障外國投資者的權益。英國金融時報引述幾名知情人士報導，美國認為美資企業在香港的風險包括中國大陸正在加強控制香港，令到北京可以接觸外資企業儲存在香港的數據。其他風險亦都包括中國政府可以根據新實施的法例懲罰向中國個體或實體實施歧視性限制措施的行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晴酷熱，最低氣温約29度，明日日間最高氣温約35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仍然酷熱，星期五和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庵路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只是车多车少。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西贡街近住志和街，因为有棚架倒冧，那段是全线封闭了的，揸车朋友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交通是大致正常。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都还是比较多车些少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丹桂村呢一段有少少挤塞，龙尾喺南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嘅赛果最近我真系赢到有啲麻木咗。 系啊，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系表示你嘅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爷榴莲，要听开心日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高福慧。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在7:30新闻之前就跟大家简介过，就是已经是退出了下一季港超的愉园足球队的欠薪的风波。大家觉得这件事件，无论由一个即是香港运动员的待遇和香港的球坛的角度去看，究竟你会怎样去分析和评议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愉园足球队的球员代表林毅东的。林毅东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林毅东啊，我们留意到你早前在记者会里面就说，就着今次的欠薪事件，你们和劳工处还有也去了足总那里，希望去找出到底怎样解决这件事。去劳工处就很明白了，因为这个即 欠薪的问题是一个劳资双方的纠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你认为足总在这件事上面是应该有角色，还有你认为他们应该承担起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其实因为我哋想足总，其实因为本身我哋系体育会院体育会嘅附属球会嘅球员啦。咁其实我哋想翻去，其实想了解翻究竟如果譬如球员遭受呢个欠薪嗰个处理程序啊，或者系告上 FIFA 嘅程序啊，系点样咯？即系想其实了解究竟我哋第一步应该可以点样做咯？ 嗯，咁足总方面俾你哋嘅回复，佢哋会唔会介入，或者有冇机制去处理呢样嘢咧？ 其实当日同阮文川先生去倾谈过一啲嘅问题嘅，咁其实我哋主要提出翻，主要系我哋应该，因为我哋本身有两份合约喺身啦，咁一个系我哋院俱乐部啦，一个系院体育会啦，咁其实因为体育会先系足总认受辖下嘅球会，咁但系我哋所签嘅合约可能系俱乐部嘅合约咧，咁我哋唔知应该即系唔知足总嗰个认受性。可唔可以認受埋個俱樂部嗰個分會咯？咁去到目前為止，其實袁生都講翻，其實佢都未有確實回覆啦，因為佢都要問翻相關嘅法律意見咁樣咯。 嗯，我想搞分清楚咧，你哋每個人都係有兩份合約嘅，一個就係漁院俱樂部，一個就係漁院體育會，係咪？ 系啊，有了解。咁所以我哋每个球员都系签咗两份嘅合约喺度。 明白。咁所以其实你哋而家追讨欠薪嘅对象咧，应该系两者都去追讨啊，定系只系追讨其中一份合约啊？ 所以嗰日去到劳工处咧，我都有提出呢个问题嘅，因为始终劳资双方其实出粮俾我哋嗰间公司，其实系渔人俱乐部嚟嘅，咁一直都系渔人俱乐部辖下嘅公司，即系个公司。退出糧俾我哋啦，咁應該勞工處就應該話係應該係追翻嗰一間嘅公司嘅，咁但我都有同勞工處講，我哋呢家情況係體育會核下嘅，可能係一間我講叫做子母公司啦，可能體育會係子母公司，咁子公司喺度，咁問翻追討程序，佢最尾我哋係寫咗兩個法人喺度咯，即係寫咗體育會同埋俱樂部兩間公司咯。 嗯、我都想了解一下咧，你哋欠薪个情况啊！你哋就话即系全队42人咧，合共被拖欠大约550万啦。咁有一啲咧就被拖粮9个月啊。其实喺呢个嘅情况咧，我想问系咪每一个嘅人员都系有拖粮？系咪有啲就拖耐啲，有啲就拖少啲咧？同埋强积金系咪每一个人都系被拖欠？即系无论系讲紧。教练啊、球员啊，定系点样，全部都被拖欠定系点 咧？首先就回应翻个球员嗰个问题啦，因为始终我哋每个球员嗰、那个可能要求出粮嗰个程度都唔同，即系个忍受性都唔同。咁我以我自己为例啦，咁我自己本身就拖咗可能而家去到接近完约就7个月嘅，咁其实仲有班年轻球员就更加多啦，即系去到。9个月噶啦，咁其实其他教练啊、总监啊、职员啊，其实我哋都未即都未出齐粮咯，同埋佢球会去出粮俾我哋嘅方式真系个个都唔同，可能佢有一笔钱翻，但系分配出嚟究竟边个出粮先，亦都有唔同，所以有阵时系大嗰班有，细嗰班冇，有阵时细嗰班冇，外援有，即类似系咁样咯。 如果我听你咁讲，都有点而复杂同混乱、哦。 是啊，同埋你啱啱讲话强积金嗰度呢，其实我以我所知就唔係每一位球员都收到强积金积金局寄嚟嘅信嘅，咁有个别有都好几位都陆陆续续，可能陆陆续续先收到呢个情况，都讲緊我哋由12月到5月check 到係俱乐部嗰边冇帮我哋讲强积金。 如果在個過程入邊係涉及到咁混亂嘅出糧安排，同埋有咁長時間嘅欠薪，其實喺今次你哋即係召開記者會去講之前咧，你哋中間呢段時間有冇採取過任何嘅行動去到追討或者反映咧？ 其實我哋同我哋嘅即係捉住啦，即係陳志實先生咧溝通咧，其實我哋本身冇同佢一手溝通嘅，以往都係可能我哋嘅總監啦，潘文迪啦，咁佢喺群組喺我哋 WhatsApp 群組度轉達翻佢已經講咗呢件事，咁覆翻可能陳生覆翻落嚟嗰樣嘢係咁樣咯，即係個溝通可能都係話今個禮拜會有幾千，咁但係已經呢個狀況係禮拜一去到禮拜五，跟住由禮拜五去到禮拜一咁。都是冇咯，最尾落嚟都是 咁而你哋嘅总监亦都系被拖欠薪酬嘅其中一人啦。咁所以如果用 系咯，仲长时间过我哋噶。 系咯，即系所以由一个劳工嘅角度啊，即系我撇除体育嘅角度啊，劳工角度嚟讲咧，你哋的而且确系一个相当之唔理想嘅状态。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都明，真系真心明白球圈即系个状态。唔係講香港啦，可能全世界都因為資金鏈疫情啊，咁呢個關係嘅，咁我哋都真係明白。咁但係去到依家呢刻，因為 讲紧再细嗰班嗰啲成九个月，咁其实个情况系应该系极度不理想噶咯。 系我有少少嘢想问啊，其实你头先所讲咧，即系譬如有资金嘅时候咧，可能就系、是、即系按住佢唔同身份咧，边啲人有得出粮先，边啲人有得出粮后咧？其实据你了解，系咪通常球圈嗰个运作都系咁噶？ 其他球会我其实唔清楚嘅，咁、但系我哋依家呢一遇到呢个情况，可能因为真系陈生，我哋个足主佢未真系落到钱，或者落到某部分钱落嚟去出粮，咁先会遇到呢个情况啫。咁以往我踢嘅球会其实都冇呢一个情况，即系如果真系一出粮，都会一班人一齐出咯。 明白。我想问埋最后一个问题啊，即系有啲人都会问嘅，既然你哋都被拖粮咁耐啦，点解你哋之前仲会踢落去呢？ 其实因为主要第一，我哋呢班球员。我哋呢个球会啦，所有都系一班年轻嘅球员，咁可能啱啱上嚟由甲组上到嚟超联，或者系第一次踢超联嘅，咁其实佢哋净系想踢波咯，即系其实佢哋都冇谂过，都一开头净系即系好想比赛咯，咁但系开头发觉可能交通费，连交通费都冇嘅话，津贴都冇嘅话，咁佢哋点样出嚟练波咧？咁练完波之后，佢哋又要继续去揾其他 part time 去做，咁其實我講緊想講就係成件事係大家都想踢波咯，即係佢哋呢班球員，咁可能我哋大過少少，其實都得三四個叫做大過少少嘅球員，咁我哋繼續咁樣去堅持去踢波，其實都係為咗球踢咯，即係大家都即係大嗰班都可能接近黃昏年齡嘅球員，咁我哋都仲想踢得一年得一年咁樣，咁所以都。即叫做都唔会即刻即拖一两个月，我哋都唔会话即刻有啲咩申索啊咁样嗰啲嘢咯。咁但系都系嗰句，而家我哋完咗合约，咁而家仲争紧成七个月、九个月嘅量，咁其实先我哋有呢个行动去追讨咯。 明白，喂，多谢晒你，林毅东，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好啊， 麻烦你，拜拜吓。林毅东咧系愉园足球队嘅球员代表嚟噶，咁就住呢件事，我哋亦都接触过咧愉园嘅班主啊陈志实啦，咁佢就话咧系想留翻星期四啊同劳工处会面之后咧，先至一次过回应事件嘅。1872311，有位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咁我就即系觉得对愉园咧就好。好可惜啊！即係搞到咁嘅田地欠薪，咁點解咧？咁因為漁園有名，以前有乜叫長壽班噶嘛？即係奉旨唔會降班嘅，所以雖然未必爭標有佢份，但係往往對於嗰啲強隊，譬如精工啊、流浪啊嗰啲，即係往往即係大家交起手上嚟咧，就雖相當精彩噶嘛。咁有一次對精工連打三場都爆曬棚嘅，咁可以見佢個號召力係非同小可噶嘛。咁既然搞到聽講咧，因為以前點解會搞到咁好咧？就因為有霍英東先生即係出錢啦，聽講啦。佢咁咧就可見咧就搞足球的確要錢。咁但係亦都要一班好嘅球員嚟即係通力合作，咁先至能夠即係打咗好嘅球即係球技俾觀眾欣賞嘛。 明白啊，明白。 我希望咧就。睇下有邊位即係有心人咧，就做白武士咧，就出錢，即係打救下漁園啦，叫做咁。然後咧就呢個都係球員之福，同埋香港球迷之福嘅，亦都球員之福啦。 好多謝曬朱先生啊！我相信係一位資深嘅球迷啦。咁剛才都同阿林毅東傾過啦，即係似乎夢想同埋熱情咧，都係支撐佢哋可以撐到咁耐嘅一個原因。咁不過喺個勞工權益嗰度，到底佢哋可以點樣追討翻呢？有機會咧，節目再同大家跟進。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講一個同疫苗相關嘅議題啊！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讲起舞蹈呢，就好多人諗起呢，就咁跳舞其实同人生有咩关系呢？其实舞蹈里面呢有好多嘅哲学嘅，通过舞蹈呢可以体验好多人生嘅道理。今集嘅广东广西呢就会讲舞蹈与人生，请嚟一舞蹈大师钱秀莲呢，同埋加埋呢一个系对舞蹈艺术有研究嘅卢慧丽。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开极第一式。 抱虎归山， 太极第二式野马分鬃， 太极第三式留住我吧， 太极第四式 Rainbow After Rain。 诶，英文嚟嘅， 啱啊，太极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太极手下留情， 可以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燕平啊，我哋转个话题啊，同大家讲讲咧疫苗嘅接种计划啊。嗱，当我哋前嗰排咧都仲系讲紧点样用唔同嘅方法去鼓励市民接种嘅时候咧，而家无论系我哋国际嘅趋势啦，定系咧我哋香港嗰个疫苗接种嘅情况咧，都进入咗一个新嘅讨论啦。食物及卫生局嘅副局长徐德义咧就表示，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咧将会研究市民咧系咪有需要接种第三剂嘅新冠疫苗啊。咁啊。其實點解我話有一啲國際嘅趨勢睇到咧？嗱，譬如以美國為例子啊，嗱，美國輝瑞咧早前咧就講啦，就話計劃咧係喺美國咧申請第三劑輝瑞疫苗嘅緊急使用權啊，咁咧就係為民眾咧接種加強劑咧去提升保護力，咁。背后咧，当然就系要应对咧而家好流行嘅一个变种病毒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有话咧，经过啲研究咧，发现打完两针之后咧，六到十二个月之后咧，可能嗰个抗体其实都系会有一啲变化，咁啊需要接种加强剂。 嗱，而行得更加快嘅咧就系以色列啦。以色列嘅卫生部长咧，星期一嘅时候咧，已经系话宣布咧，为一啲免疫力低下嘅成年人咧接种第三剂嘅辉瑞嘅疫苗嘅。咁究竟香港嘅专家会点睇呢个问题呢？电话旁边咧，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孔凡毅。孔凡毅教授你好， 你好，系主持人。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答一下咧？就系、是、接种第三剂疫苗，其实对于成个嘅免疫力嘅增强有啲乜嘢嘅帮助先咧？ 其实整体来讲呢，这个的第三剂疫苗呢，其实都是言之尚早的。个关键在于呢，就是其实我们暂时未有一些的数据是关于接种第三剂那个的效果是怎样。那准确来讲呢，其实即虽然啊，譬如是好像辉瑞啊或者是莫德纳都申请紧是所謂是跟 FDA 申請第三劑的那個加強劑，但是暫時其實第一是沒有數據，第二就是其實看回那個現在的研究來看，譬如說是這個復必泰疫苗，即是 BioNTech 疫苗接種兩劑的話，其實對於那個變種病毒，譬如 Delta 的變種病毒來說，那個保護率呢，譬如根據以色列的研究顯示呢，都有 65%， 而蘇格蘭或英國的研究顯示呢，那個保護率是更加高的，講緊是 75-88%， 即是對於 Delta 的變種病毒。所以整體來講呢，其實兩劑的復必泰呢暫時呢其實都是足夠的。現在講緊第三劑呢，其實主要是哪一些人士可能真的需要第三劑的加強劑呢？現在就睇緊可能是一些本身免疫系統有問題的病人，包括是一些做了移植的病人，譬如可能是肝細胞啊、骨髓移植啊，又或者講緊是一些嘅內臟的移植啊，或者是講緊一些食緊可能類固醇很重類固醇，或者一些免疫抑制的藥物的病人，那些呢就真的可能兩劑的復必泰疫苗呢那個效果都是未如理想，那可能就要接種第三劑的疫苗。 嗯，孔凡毅教授，不过咧，我亦都见到咧，有一啲意见咧，就话，因为我哋早前都有啲研究咧，指出接种科兴疫苗嘅市民咧，佢嗰个抗体嘅数目咧，系比起接种伏必泰低嘅。咁会唔会需要咧，系喺第三针嘅加强剂嗰度咧，系帮呢啲打咗科兴疫苗嘅市民咧，去打翻一支伏必泰嘅疫苗，咁样样去加强嗰个抗体嘅免疫力，又会唔会系有咁样嘅考虑或者需要咧？ 我想整体而家第一样嘢需要做嘅咧，就系希望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可以首先系接种咗两剂嘅疫苗，无论佢系伏必泰 又或者是科興的疫苗，那這個先正是最重要的東西。因為我們要達到那個群體免疫呢，其實是最重要，是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即接種到這個疫苗，而達到那個保護率去到 70%。 至於你說、可能講緊接種了兩劑的科興疫苗，可能個效果沒有，即是講抗體啊嗰、那個嘅嘅度數，或者個保護力可能冇呢一個嘅伏必泰兩劑伏必泰疫苗咁好。咁呢一個咧，我相信咧就要係要再第一要睇多啲嘅數據啦，第二咧就睇翻呢兩針嘅科興疫苗對於嗰個變種病毒嘅保護力有幾多少。咁呢個我哋暫時未有數據嘅，咁亦都希望咧即係科興咧可以喺第四季的时候呢是给到一些数据给我们看。咁跟住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的报告呢去解释给我们的市民听几时是需要可能啊接种第三剂疫苗。咁第三剂疫苗可以是有几个不同的方式，譬如讲緊你之前讲可能接种一个伏必泰疫苗啦，一剂的伏必泰疫苗啦，又或者可能本身科兴佢亦都是已經咧，其實佢哋亦都研究緊咧，嗰、那個轉一轉嗰個抗原，可能用翻嗰個嘅 Delta 病毒咧，係做嗰個抗原，繼而咧令到嗰個保護率係提升。咁呢個咧，我相信科興咧好快咧會有一啲數據俾我哋睇到，咁我哋就可以話俾市民聽咧，幾時需要接種第三劑嘅加強劑。但係而家嘅首要目的咧，係希望全香港的市民咧，系接种咗两剂嘅疫苗，无论佢系伏必泰或者系科兴。 嗱，孔凡教授，你头先都话，即系接种第三剂嘅嗰个嘅数据咧，都仲未有啦，咁所以可能都要睇多啲嘅数据咧，先做决定。咁但系在此之前咧，其实我哋需唔需要率先为一啲佢譬如接受过器官移植嘅人士，因为佢哋本身嗰个嘅即系免疫力咧，可能系比较低嘅，系咪应该率先系为嗰一批嘅人士咧，系注射第三剂嘅疫苗？同埋觀察一下佢哋嘅反應，然之後再決定係咪應該要向特定群組嘅人士接種一個加強劑咧？ 嗱，其實呢個咧有啲外國嘅研究係一啲即係大嘅期刊啦，包括啲新英文雜誌咧，其實已經有呢啲嘅數據。 嗯， 雖然我人數比較少，但係嗰啲數據咧都係好重要，亦都見到咧第三劑咧係對於呢啲嘅病人咧係有一個加強嘅保護嘅作用。咁我相信咧，我哋嚟緊嗰個嘅科學委員會咧，我哋就會係討論呢一個嘅講緊係第三劑嘅加強劑嗰個嘅需要，同埋嗰個嘅即係點樣去進行咧。咁我哋會討論呢一啲嘅數據，同埋嗰個嘅而家現有嘅一啲嘅期刊嘅資料。咁我哋跟住咧就會係建議。特定好似讲特定嘅群组，即系讲紧系一啲免疫失调啦、婴儿啦，又或者系做咗器官移植，或者系骨髓或者干细胞移植嘅呢一啲嘅人士咧，系率先可能系会接种咗第三剂嘅加强剂先。咁然后跟住咧就会再睇下有冇其他嘅群组咧系需要咁样做。 孔凡毅教授都想转另一个角度去到思考呢个问题啦，因为见到咧亦都有专家咧去到咁样睇呢件事嘅，就係、是其实大部分嘅人口咧都未必係需要接种第三针嘅，因为佢哋唔係你头先所讲一啲可能免疫力比较低下嘅情况。咁但係喺公共卫生嘅道德问题上面咧，其实我哋香港嘅疫苗就好充裕啦，但係全球咧都係即係有好多地方啦都面对一个缺针嘅情况。咁所以如果係有針多嘅話，我哋未必係考慮一個大眾接種第三針，而係可能考慮將呢啲疫苗咧去捐出去。咁有一啲咁樣樣嘅説法嘅，你又點睇咧？ 嗱，我諗首先幾樣嘢啦。其實世衛都有講緊，其實嗰個集中嗰個火力咧，其實應該係令到全球嘅人士咧係可以接種到兩針嘅疫苗。咁呢個先係首選。咁至於香港嚟講咧，其實我哋亦都係應該咧，係喺香港嘅市民咧，係嗰、那個係希望佢優先係可以盡快接種曬兩劑嘅疫苗。咁我哋嗰、那個當我哋接種曬啦，咁然後跟住如果真係有過剩嘅疫苗咧，咁我哋就可以考慮咧係即係捐俾有需要嘅國家人士。但係嗰個首要條件咧，就係我哋香港嘅市民咧。 是要接種咗疫苗先，呢個係最重要嘅嘢。因為如果我哋去唔到嗰個所謂嘅群體免疫嗰個嘅嗰個嘅比率，咁我哋其實好多嘢都冇辦法去進行，亦都冇辦法去開發。 嚇，仲有大概半分鐘左右啦，想問咧，其實藥廠照道理應該最掌握佢哋嘅數據㗎，咁但係佢哋而家向美國嘅 FDA 咧做呢個嘅申請，某程度上你自己去評議嘅時候，會唔會當中係牽涉到一個商業嘅考慮咧？ 我相信會係嘅，因為藥廠佢始終都係一個即係私營嘅要賺錢嘅機構，但係我覺得嗰個關鍵在於咧係首先係要盡量多人士去接種呢個疫苗，可以達到個群體免疫，咁呢個先最重要。所以嗰個 extend 去其他冇咁即係好嘅國家，冇咁優越國家咧，或者發展中國家去接種呢個疫苗先最重要。 好啊，多謝曬你，孔凡毅教授，唔該曬，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成員。不過高科偉，我諗頭先孔凡毅教授嘅最後嘅説法咧，亦都係反映喺疫苗呢個問題上面咧，都有好多道德嘅角度我哋要考慮嘅噃。 仲有好多商業利益可能係牽涉喺當中啦。好啦，自由風，今日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